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海洋、原来呢即是说你大气层入面嗰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增加了的时期呢，你自不然呢它就会多了溶在个海水 海道， 是吧、亦都可以这样说，自不然呢亦都有时会促进了那个土壤入面那些细菌是加班工作，它又会好多时它又会吸多一点、它又会吸又会放。但海洋来讲呢就有好处，就是暂时来讲呢就是以吸为主。咁、佢因為佢溶咗佢嘛，因為佢氣體溶於液體嘛。咁、但氣體溶於液體呢，我以前講全球暖化都講過啦，就同固體溶於液體呢就啱相反嘅、其實呢你越係凍嘅時期呢佢就越溶得多，越係熱嘅時期呢佢就越溶得少㗎嘛。呢、這個就係同液體就唔係同固體唔同啦、你溶啲鹽同啲糖落去呢就梗係熱水用得多啲嘛、好啦，咁嘅時期咧，但係仲唔靜止喎，其實好複雜喎，因為海洋係有洋流噶嘛，洋流可以係水平嘅，亦都係垂直噶嘛，係嘛，係一個對流噶嘛，咁仲有咧就係有浮游生物噶嘛，浮游生物可以係浮游動物。可以是浮游植物噶嘛，我哋叫做嚇、就叫做 phytoplankton 啦，或者咧就係嗰啲浮游植物。咁其實浮游生物嘅時期咧，佢又會如果浮游生物多嘅時期，其實佢又會吸咗啲碳嘅，即係佢入咗個身體入面啊，尤其是好啦，就算海洋生物咧，亦都會多咗嘅時期啦。當然咧，海洋生物好多有甲殼啦，咁啊 calcium carbon 嚟啊嘛，嗰啲係碳酸鈉嚟噶嘛，係嘛？我睇下係咪中文係咪咁先？因為咧，我而家係碳酸鈉冇錯啦嚇，咁、樣咧。這個碳酸鈉其實又將碳鎖咗落去嗰啲身體入面喎，係嘛？所有嗰啲魚蝦蟹啊，嗰啲蝦蟹嗰啲殼咧，佢就鎖咗啲碳入面啦。嗱、個關鍵就咁啦。如果當佢死咗，但係其實死咗之後咧，其實嗰啲係冇咁易分解嘅喎。 啊，嗰啲貝殼嗰啲都係咁 啦。你諗下啲殼，你喺個沙灘度幾耐都唔分解啦，係嘛？如果你都唔使去十貝殼啦，係嘛？咁所以咧，呢碳酸鈉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鎖碳。嘅形式嚟嘅，所以如果你個海洋生物係哇好豐盛嘅時期，咁於是佢又會將呢啲好多碳鎖咗落去，好啦，鎖咗落去佢死嘅時期咧，佢個屍體咧 就沉落去啦， 沉咗落海底，但係沉咗落海底嘅時期，嗰啲碳咪鎖咗喺嗰啲海底嗰度咯，係嘛？咁所以其實又係一個咧可以攞走嗰啲碳嘅，所以係好複雜。但係當然唔好忘記頭先我講過咧，洋流咧有啲係垂直噶嘛，垂直咧其實好重要啦。它往往呢其實在個熱帶的海洋呢，其實是近海面那些的區域呢，很多時其實那個養分是不夠的、這樣呢，即所以呢個生物呢就不是說很豐盛的可以、但是原來世界上有幾大地方呢是往往呢是有一些冷水是不時有個上湧、我們叫 cold water upwelling，upwelling 就是在下面涌上来，就是在它那个垂直的对流，就是等于我们煲滚煲水而已、水有些向下沉有些向上嘛。这样呢其中有几个很出名的，就是世界上的几个渔场的地方，就是说是 fishing grounds， 就是最捕鱼捕得最多的呢，其实都是跟这些冷水，就是垂直洋流的冷水上涌那个区域是直接挂钩。当为什么呢？原来它冷水上涌的时期呢，它就会将海底深處好多呢啲有機嘅物質，呢啲養分咧就會帶翻上嚟啦，冇錯啦。帶翻上嚟嘅時期，於是就可以俾到比較近海面嗰啲生物咧去用啦，嚟去用翻咧，就令到嗰度咧啲魚咧就多到哇捉都捉唔曬咁啦。即係以前係啦，而家都唔係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入面又牽涉到呢個碳循環嘅一部分，係嘛？咁當然咧，你另外你喺陸地上面咧，都一樣咧係會喺不同的環境底下呢，會形成一些我們叫石灰岩的東西，大家知道、是吧？其實石灰岩剛才不就是等於我們剛才說的 calcium carbonate、其實我們叫 limestone、一般來說我們叫 limestone 就是石灰岩，其實個化學成分就是這些的，就是碳酸鈉來的、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石灰岩、 石灰岩來說呢、其實有很多呢都是這些貝殼即係嚟嘅，我哋都講過啦。其實咧，桑海桑田啊嘛，以前好多咧喺海底嘅咧，其實咧佢因為造山運動啊、板塊運動嘅時期咧，佢而家就抬升咗咧，就變咗係喺個地面上咗嚟。但係上咗嚟嘅時期咧，於是咧佢就 呢啲咁樣嘅貝殼咧，係一路咁樣俾佢壓到粉碎嘅時期咧，即係你本來嘅高壓咧，咁但係一整下整下咧，就變咗呢啲石灰岩。 哦，即係其實啲貝殼 係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譬如睇咧，如果大家有去過英國啦嚇，英國向住英倫海峽嗰個沿岸咧，其實好多懸崖咧係真係白雪雪嘅，嗰啲係完全係 limestone 嚟嘅，係好出名嘅嚇，就係、是、石灰岩嚟嘅。咁我哋如果世界上好多地方有啲咁嘅石灰岩嘅地形啦嚇，啲地形，咁呢啲石灰岩咧，其實亦都是鎖了這些碳的很重要的一個功臣來的、啊、碳就鎖了在那裡、啊、但是呢當然呢如果你那些石灰岩呢也都可以是被、一些東西溶了的，當然如果你有些酸雨、啊、這樣溶了它的時期呢它又可以呢就變回、又會釋放一些碳化碳出來的、所以這個問題就很複雜，就是這樣了。所以這個碳循環我們現在呢人類是已經干擾了它了、肯定呢就而家大自然咧係吸唔切，其實我哋科學家計過咧，大自然已經係加班工作㗎啦嚇。咁、就話亦都咧，即係最新舊年啊，聯合國嗰、那個即係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 IPCC 咧發表第五號報告書啦 AR5 咧，入面咧都有提到咧，就話咧原來我哋個海洋啊嗰、那個吸碳啊嗰、那個能力咧係比我哋想象中咧係更高。咁所以咧過去呢百幾年嚟，特別過去幾十年嚟咧，我哋排放出嚟咁多咁多嘅二氧化碳咧，其實咧本應係令到我哋嘅大氣嘅濃度咧係飆升得更緊要嘅。但係而家我哋量度到係冇咁緊要，雖然其實都緊要，但係已經過400啦嘛，400個 ppm 啦。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其實本應係仲緊要嘅，但係因為原來個海洋咧就好勁，就吸咗比我哋想象嘅更多，就溶咗喺個海水嗰度。但係咧呢個唔係咩好消息，因為呢啲咁嘅二氧化碳溶咗喺個海水入面咧，其實啊就令到海洋嗰個酸性， 又高咗啦。 冇錯啦嚇、我都講過啦嘛，咪變咗碳酸咯 ，carbonic acid 咯。所以而家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是、ocean acidification， 就海洋酸化啦。咁、海水咧其實係帶鹼性嘅，即係而家我哋一出面啲海水都仲係帶鹼性。咁但係呢個鹼性咧，其實應正在減弱緊。咁咧減弱緊咧，科學家已經係好憂慮啦。如果呢個趨勢繼續落去咧，海洋好多個生物咧就會遭殃啦、因為海洋嘅生物其實頭先講過啊嘛，好多個身體就係 calcium carbonate 啊嘛，就係碳，即係呢個碳酸鈉嚟噶嘛。咁呢個碳酸鈉嚟講咧，就係、唔係話我都亂曬龍，唔係呢個碳酸鈣係真係係鈉就係 sodium 啦。我頭先都 mix 濕咗嚇，碳酸鈣即係石灰啦嚇，石灰岩咧係 calcium 就係鈣。咁但係呢個碳酸鈣咧，其實咧。原來佢個形成咧，即係佢啲貝殼嗰啲形成啊，嗰啲蝦嗰啲殼啊，嗰啲蟹嗰啲殼啊，嗰啲咁嘅貝殼類啊嚇。其實如果你個海水個酸性太高咧，佢係形成唔到嘅。或者係就算即係形成都形成得唔好咧，其實到頭來佢都會死嘅。 之後仲會繼續一路嚴重落去啊。 冇錯啦，所以而家呢個海洋嘅酸化咧就好嚴重，好似暫時咧個海洋就加班工作咧就吸咗好多二氧化碳，咁就好似係幫咗少少，但係其實個海洋本身都付出呢個代價。因為不斷酸化嘅時期咧，到頭來咧都係會係令到嗰啲海洋生物咧就大批死亡咧，咁又再擾亂個碳循環。當然，另外不得已喎。如果我哋個地球越嚟越熱嘅時期咧，個温度去到某個地步，而家個海洋吸收二氧化碳，亦都最後去到飽和啦。咁你知道啦，我哋吸啲嘢都會去到飽和噶嘛。咁到頭來咧，佢仲有機會咧係釋放二氧化碳。哇！嗰陣時咧就一定係大災難啦。即係之前我有講過嗰個凍土炸彈嘅問題，記唔記得啊？就係話喺西伯利亞嚇廣闊嘅地區，同埋北美洲嘅北部啦，係嘛？加拿大啊、阿拉斯加好多咧，其實有啲叫凍土啊嘛 ，tundra 啊嘛，入面其實包含咗好多就甲烷嘅，係嘛？其實嗰啲亦都係腐爛咗嘅生物，不過佢又係唔徹底咁氧化，即係唔徹底咁腐爛嚇。咁嘅時期咧，於是佢就製造咗有一啲咧就係即係甲烷 C4 嘅，但係因為佢而家凍咧，佢就全部凍結曬，好似啲冰咁樣，但係。而家呢個温度越嚟越高嘅時期咧，呢啲就開始融化，融化就釋放甲烷。所以同一個道理咧，一個就係即係海洋嘅二氧化碳嘅炸彈、 都會咁樣。 即係等於咧，你攞一個汽水，係嘛喺個雪櫃攞出嚟，一開開咗，即係尤其如果你係一個樽裝嘅汽水啦嚇、可樂咁啊，一開咗，但係你由個雪櫃攞出嚟嚇，而家就係好大熱天時，你睇到。嗰咪好多氣泡喺個汽水度走上嚟啊！就係、是、因為咧，佢喺個雪櫃度冇㗎，嗰啲雪櫃好平靜㗎。 係嘛？因為佢好凍啊嘛，咁嗰啲二氧化碳咧就打咗入去，所以你先至飲起上嚟覺得啊咁舒服咁過癮啦，係嘛？咁嗰啲叫咩叫汽水啫，就係咁解啊嘛，個氣喺入面啊嘛。但係你喺個雪櫃入面嘅時期，佢好凍嘅話咧，佢係能夠包含到嗰咁多氣體嘅。但係當你喺雪櫃攞出嚟嘅時期，個温度一上升嘅時期，係嘛？於是佢就包含唔到咁多二氧化碳，嗰啲二氧化碳咪直情 哦就湧出嚟， 係湧出嚟咯。但係如果呢個情況係喺我哋嘅海洋度出現咧，對唔住啊，拜拜啦。因为原来海洋所包含的二氧化碳呢是大过我们的大层是50倍。 嗯。 啊、是即是它只是放钉出来呢、 哦、 都死。但是现在它是作为一个吸储库就不是一个排放源。但是如果它由吸储库变做排放源呢就已经玩完了、啊、这个故事就不用再讲下去了、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动土炸弹那个就是甲烷、也都是很惊人的其实我最近呢有些朋友呢就是 send 了一些图片来、就是在外国已经有些报道了就说在西伯利亚呢这个动土呢就突然间呢就有人找到有些很巨大的大窿、 很大窿 圆淡淡的大窿哇摸下去黑掹掹的都不知道多深的 是 那周围呢就是当然是动土动土上面有都有些植物的、即是不会生得很高的但是呢人就觉得哇好得人怕、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巨窿呢这样但是科学家呢已经当然未有定论因为现在他们说是刚刚发现就说很可能就是个洞土开始融化呢那么啱那个地方呢就比较脆弱呢成个冧了下去。 不好像说在啲甲烷焗住呢之后就爆了所以就爆了个咁大的窿出来。 这个是亦都有这个可能亦都可能是个气体爆炸好像即是台北高雄咁。另外还有一个令人忧虑的呢就是原来在海底入面啲科学家发现在海床入面呢原来还有一些好即是晶体原来有些冰晶呢入面亦都是包含住甲烷它的叫做 methane 的 hydrate、它是跟水的分子结合了起来那些甲烷呢就結因为它在下面呢個壓力很大水壓很大海底是吧就是几公里的水底但是呢也都很冻所以呢就这些這樣就暂时是很稳定的那你叫做一个甲烷的冰晶但是如果你那个温度不断上升海洋的温度不断上升的时期那些热一路渗渗渗到下去那里而令到这些海床入面的大量的甲烷冰晶来去分解的时期呢它就会释放大量的甲烷一路这样气泡上到来个海面然后就入到大气层咁又係大件事啦呢、這個亦都係令科學家好憂慮嘅咁呢啲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嚟㗎嘛咁於是你就失控嘅全球暖化咁所以呢而家我哋呢就好多人都諗點樣能夠去碳所以我哋而家最大嘅一個任務呢就係叫做 decarbonize 就去碳啦咁但去碳呢我們可以這樣說你說、calcium carbonate 啦即是說 calcium 如果你打二氧化碳和 calcium 結合就可以去碳啦傻啦即是我很早都這樣想的幾十年前我都這樣想過我有什麼擔心啫？我們就直接將大層入面的二氧化碳吸回來啦這樣但你知不知道你要用幾多少的 calcium 幾多少的鈣我們何來有那麼多的鈣啲鈣幾貴呀這個第一點還有這個過程裡面呢原來你是要用大量的能量 要生產這麼多 calcium 你要大量的能量的時期你那些能量是誰來的、 又是要 又要燃燒化石燃料又要燒煤、那你就死得了是不是計算的數是計不掂的、所以現在我們呢就很多都是用一個生物的方法、當然最簡單就是植林、但是植林呢、似乎都是遠水救不得近 火都不夠他的伐木 更多所以現在來講呢、就是、很多人想了很多方法有些用藻類、那些、生的藍綠藻、那些藻呢就是草花頭一個、洗醋的醋那個藻、這樣呢就有些就用叫做生物碳的方式就是 biochar 咁嚟去锁住嗰啲碳不过呢原来讲下讲下呢时间就又远到咯哇即係原来我哋都有碳循环都未讲得透彻不过呢个第时我搵机会再 详细讲 下因为真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呢个碳呢对我哋实在太重要啦但係总之廿一世纪呢我觉得一定係一个要係一个去碳嘅世纪如果你去碳失败嘅话呢其实就冇廿二世纪㗎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